有一夜突然发现我不过是个流浪的人啊，所谓回家的温暖只是回忆飘过的长发，很难的伤痕飘啊飘啊飘，宿醉的温存飘啊飘啊飘，夜夜的情人飘啊飘啊飘，慢慢的变冷飘啊飘啊飘。你说的放荡不堪原来只是我的不勇敢啊，爱若要还给别人宁可爱过就不要再管，流过的车站飘啊飘啊飘，远远的温暖飘啊飘啊飘，记忆的片段飘啊飘啊飘，疲惫的辗转飘啊飘啊飘。 相片，那那那那，相爱的容颜，那那。